第三课，周末做什么？ Part 1. Differentiating tone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lace the correct tone marks over the pinyin. 一，周末。二，网球。三，游泳。四，喜欢。五，好玩。六，电影。七，篮球。八，晚饭。九，一起。十，觉得。